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洗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11月26日嘅，今日咧就讲下呢个法国恐袭事件啦，同埋。就不是只是講法國的，即是講下整個歐洲和整個世界的趨勢啦，咁樣。咁我當即係準備呢一個節目嗰陣時候咧，其實即係心裏邊係好 heavy 嘅嚇，係好重嘅咁樣。咁原因係咩咧？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唔係淨係西方論壇啦，即係以前澳洲路邊社啦咁樣。我哋喺即係呢個節目裏邊做咗3年啦，即係喺呢個台裏邊做咗3年節目咁樣啦。其實一路嗰個取向啊，一路都係一個即係做一個警告嘅角色咁樣樣嘅嚇，即係話警告西方國家唔警醒就會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嚇。咁其實真係喺我哋呢幾年裏邊都係多次見證不少嘅事件發生啦嚇，即係由喺即係第一件啦，就係喺澳洲發生瑞士連朱古力嗰單嘢啦咁樣嚇。咁同埋喺我哋就係喺度錄音嚇，過三條街 Parramatta 警署即係被槍擊殺死嘅，即係姓鄭嗰、那個即係警察，即係俾人殺咗啦咁樣。去到呢、這個查理事件啦，同埋到上個禮拜嘅法國嘅， 同埋中間都可能有多大大細細嘅恐怖襲擊。 係呢啲係西方國家嗰啲啦，但係即係其他如果係講以色列啊，或者係喺中東發生嘅，真係多不勝數，真係講都無謂啦咁樣。咁講嚟做咩咧？其實 同埋我哋好似每 講嚟做咩？ 每次節目都係圍繞住呢啲咁嘅題目嚟講啊嘛。 唔係同埋你講咗。 又做到啲咩咧？ 個世界都係咁樣樣，唔單止係咁，即係經過即係巴黎呢一單嘢咧， 一次比一次係 啦，越嚟越恐怖啦。同埋左其實呢啲所有事情發生，全部都係左膠造成嘅嚇。呢一個禍害全部都係左膠造成嘅。咁但係你會喺呢個時間認為啊，奶他我都話噶啦 ，I told you so 咁樣樣。咁但係當你講 I told you so 嗰陣時候，佢就話你涼薄。咁而佢哋講嘅膠嘢咧，仲變本加厲，咁你有啲咩可以講？你有啲咩可以做？你嘅感覺應該係點？即係所以即係大家聽我做節目，我做節目我係好 passionate 嘅，即係同埋點解我開麥做呢個節目，我都係想做一個警醒嘅工作啦。咁我都係對呢一件事就好熱心、好熱衷、好 passionate。咁但係即係當你係一路對呢一啲嘢咁 passionate 嘅時候，咁但係你越講係覺得自己越渺小、越冇用嘅， 越嚟越灰。 咁就覺得越嚟越灰，咁所以即係我都即係我係好中意聽陶傑做節目嘅，咁但係即係我同埋佢對於好多嘢嘅睇法都係好相似啦，咁樣咁即係我其實好細個都開始聽佢做節目，咁即係唔多唔少都俾佢影響到啊，咁樣嘅，咁但係佢嗰個即係做法就同我唔同咯，即係佢係即係坐喺側邊食花生，咁跟住之後咧就係笑咁樣樣，即係你睇下啊咁樣樣，即係呢一種咁樣樣。咁但係我就 passionate 好多嘅咁樣樣。咁但係我而家就 你始終係西方國家度， 係啊，因為我真係我係真係當中喺呢度咁樣樣啦。咁但係我係好理解點解佢咁咯，因為咧我係咁樣做節目嘅方法咧，我係唔可以 last 到咁耐嘅。即係咁樣做節目係好攰，同埋係好即係唔係淨係做節目，做人係好辛苦。咁即係我諗佢一早知道嘅就係咩咧？就係、是、nothing can be done。即係佢知道佢講都冇用，同埋做都冇用。咁佢咁 passionate 做咩啫？咁即係佢唯有可以做嘅就係企喺側邊食花生咁，同埋笑啲真係信啲左膠嘢嗰啲人咯。如果唔係，你有啲咩可以做？如果你一路咁 passionate， 會發癲嘅。即係我而家已經覺得自己開始癲癲地啦，已經係真係 depressed 嘅咁樣樣。咁所以 即係咁應該點咧嚇？應該講唔講咧咁樣樣？即係應該繼續點咧咁樣樣？咁即係我就覺得好灰噶啦咁樣樣。咁我即係喺呢個節目裏邊，即係都會講下即係西方國家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啦咁樣樣。咁同埋即係個節目應該點咧？做唔做咧咁樣樣嚇？咁呢個節目會講下嘅咁樣樣。入正题之前咧，就讲翻呢个14岁发明中嗰个小朋友咧，记唔记得嗰单嘢 啊？有啲新进展 啊！系有新进展啊！吓嗱，如果大家上次冇听节目嘅咧，就系话咧喺美国德州咧就有个伊斯兰教嘅小朋友咁样样，咁咧佢就非常之有创意，咁佢咧就话啦，就做咗个钟咁样样，咁但系咧媒体咧就觉得佢系个天才，甚至系话佢咧系发明咗呢个钟添，发明一个钟，咁我唔明。即係佢哋明唔明白發明呢個字係咩意思啦嚇？因為鐘已經係喺即係100年前已經係發明咗啦咁樣。咁件事係咩咧？就真係呢個細路咧，佢就明顯地係特登做到一個鐘咧，就做到好似個炸彈咁樣。佢就咧特登咧就攞翻學校嚟到呢個做即係。好似釣魚咁嘅 baiting 啊，咁樣樣，咁咧佢就係咧，即係諗住咧，要啲先生咧就罰佢啊，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可以出去話人哋歧視佢啊，咁樣樣，咁最後咧就個個中伏曬啦，即係包括媒體啊咁樣樣，但係之後就發覺咧，其實原來咧佢老豆咧係一個政客嚟嘅，即係曾經咧係參選過做呢、這個係咪蘇丹嚇蘇丹嘅總統啊咁樣樣，咁好明顯即係成件事咧。是一場戲嚟嘅，有預謀係做出嚟嘅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仍然係有即係好多左膠就支持啦咁樣樣。咁但係有好多喺中間派嘅人，即係我哋叫做正常人啦，即係你平時喺 office 認識嘅人啊，你平時翻工嗰啲人啊，即係佢可能唔係對政治咁敏鋭嘅人啊，咁熱衷嘅人啊咁樣樣。咁佢哋就會 by default 咧就係支持呢個細路仔。哎呀，學校唔應該咁歧視嘅咁樣樣。咁但係我哋上次節目真係都講過，其實真係美國呢一個國家嘅背景咧，真係佢係對即係無論係槍啊或者炸彈係好 sensitive 嘅。佢唔好似香港或者澳洲咁樣樣，甚至學生翻學咧，真係都係要過好似去機場咁要過嗰啲 security scan 嘅。咁當你係同埋甚至即係如果啲細路仔佢喺操場嗰度揾隻手指咁跟住攞起拇指同埋食指係扮槍嘅，砰砰砰。都是要即是被罰停課的樣、美國是一個這樣的地方，當你是做一個這麼類似炸彈的鐘，你沒有理由不認為，尤其是你是伊斯蘭教人，是不是？但是他們就特 意因為這一句， 是的，他就是特意 用這一件事來製造懷疑，製造懷疑之後就可以說人家歧視這樣。他呢新進展就是什麼呢？就是說他現在就是要求這個的德州的市長同埋即係呢個德州裏邊嘅呢個城市嘅市長咧，同埋呢個警察處長咧，就唔單止咧，就要書面上向佢道歉，同埋佢亦都係要索償咧$1,500,000嘅咁樣樣。 $1,500,000。 嗱，你要記得咧，其實呢個細路仔咧，佢係冇損失到嘅，佢甚至係賺取咗好多添。佢咧即係又俾奧巴馬請佢去白宮啦咁樣樣，咁同埋佢亦都係有好多人即係捐錢俾佢啊咁樣樣，咁呢一啲人貪得無厭，咁樣都唔夠，仲要索償政府係要賠千幾萬俾佢。你話係咪即係咁？所以其實呢一件事咧，即係我身為一個保守派，喺第一日已經係睇到呢一個係騙局嚟嘅。你第一日就睇到啦，咁跟住之後咧，經過咁多嘢，媒體即係咁跟住之後咧，就發掘好多嘢，但係媒體咧仍然係揞住佢，唔俾人知道啊。到今日佢要索償$1,500,000之後，先至係有啲即係本身中間搖擺派嗰啲人走出嚟就話：，原來呢個細路仔係咁噶，哎呀，我之前好支持佢，但係佢咁做唔係幾好咯，咁樣樣。但 係 我第一件事已經第一日已經係應該要知道呢件事，所以即係。當我每一日係睇到呢啲咁嘅新聞嘅時候咧，我係 心痛， 心痛啦。即係有啲人即係如果係可以將呢啲睇開啲，佢話嗱，你睇我都話噶啦，咁跟住之後佢可能會得到一個快感，可能好開心。 因為陶傑嗰啲咯。 係啊係啊，陶傑嗰啲。咁但係俾我咧，我就心痛，我就好心痛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我哋真係要警醒，咁而我哋呢一個節目咧就係叫人警醒，咁我咧真係好多謝有咁多即係好 regularly 都有幾百人聽我哋節目咁樣樣啦，咁即係我知道係同一班人，同埋都係好 regular 嘅咁樣樣，咁即係我好多謝你有聽我節目，咁同埋即係我相信你都係警醒嘅人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從我身上得到嘅資訊咧係。 即係 從我身上可以得到的資訊呢，其實是很多其他地方都可以得到，其實就不用聽我說的，也都我也都是不需要 告訴你的。最重要 是 價值觀究竟是不是放在對的 方 向上。 所以其實我都不想再說了。但是 我希望，即如果大家上 Facebook 的話，即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的 source 在哪裡來，我可以 send 一些 link 給你，很多東西你可以自己看。但我其實覺得我即到今天不用再需要說了。這樣系咯，咁咁讲翻巴黎恐袭先啦。 嗯 ，OK， 嗱，咁巴黎恐袭咧就死130人啦。咁即系呢件事咧，即系都系嗰句令我非常痛心。 嗯， 同埋呢一个嘅灾难，呢一个 disaster 咧系一个我哋叫做系 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即系一个可预知嘅灾难。 嗯， 点解咧？因为我哋即系你记得咧，应该喺两个月之前咧，就系即系嗰个土耳其小男孩浸死咗嗰单嘢，即系我已经系叫啲左交唔好咁忘居噶啦。即系喺嗰个节目里边咧，我其中讲咗一样嘢咧，就系话即系伊斯兰国当时咧就系扬言啦，佢系 boasting 咧，就系话已经埋伏咗一啲佢嗰啲 operatives， 即系一啲嘅恐怖分子咧，已经喺难民当中，佢已经系 讲 到明噶啦，即系 都唔怕你， 即系佢话嗱。我而家咧就會咁樣整蠱你，我咧係會喺你開門嗰陣時候咧揾個批塞落你塊面嗰度，咁跟住咧之後咧你就開門，人哋將個批塞入你塊面嗰度，咁跟住之後你就話：哎呀，好慘啊！點解人哋會咁樣整蠱我㗎？哎呀，好污糟又要衝，你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啊？ 嗯， 咁同埋即係警，即係咁同埋咧， 好唔正常。 你又即係。每即系呢件事唔系净系今次发生啊，系餐餐镬镬，次次不停系咁样发生。你有乜嘢说话可以讲 ？What more can you say？ 即系所以我系好心痛，即系同埋我嘅心痛咧。其实你听开我做节目咧，其实我系即系一路都系好心痛。呢一个心痛唔系喺巴黎恐袭嗰一日心痛，咁但系心即系我今日嘅心痛咧，就系为到将来嘅心痛。同埋点解我之前心痛就系为到今日发生嘅事心痛？因为政府佢所有嘅政策咧，就系破坏民主自由嘅政策，系肯定嘅吓。即系就如我喺三年前开始澳洲路边社，同埋几个月前就系讲呢个即系土耳其浸死嗰个小朋友嗰单嘢，我就话会有恐怖袭击发生咁样样，我。唔係亂笠啦，即係我講嘅嘢全部有 basis， 咁而且今日即刻發生啦。咁我今日我相信嘅就係咩咧？就係、西方國家咧，同埋民主自由咧，就係、會俾呢一班人玩死，就係、聯合國啊、歐盟啊，同埋呢一啲左膠係會俾佢哋玩死。 同埋呢啲恐怖襲擊係唔會停咯。 係啊， 嗯、 即係我好相信咧，就係喺呢十年裏邊咧，即係我哋所認識嘅民主自由咧，係會完全被摧毀，唔係沒落，完全被摧毀嚇。十年，你俾佢十年啦，嗯。咁所以你有啲咩可以再講？即係我身為保守派咧，咁樣樣，即係我發覺。即系我喺 Facebook 讲嘢啦，咁样样，或者我而家讲嘅说话啦，即系好多时候系好唔好听嘅吓，保守派讲嘅说话系唔好听嘅，所以从来保守派讲嘅嘢咧系一定俾人闹嘅，你就算讲得啱嘅，你都系错嘅，即系因为如果我要做一个 popular 嘅人，要讲一啲受欢迎嘅说话，其实好简单嘅啫，我想 Facebook。將我的樣子呢那個 profile 呢就即係擺把法國旗上去啊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呢即係喺恐怖襲擊當日嗰日話我 RIP 啊安息啦，我 our condolences， 我哋今日呢同你哋心連心啊、love is greater than evil 啊 ，pray for France 啊，愛係比邪惡更大啊，我哋唔需要更多戰爭，我哋唔需要更多仇恨，我哋只需要更加多愛啊，或者係 post 一張圖畫係有一個白人小朋友同埋伊斯蘭教嘅小朋友係拖手啊，或者开一个 Twitter 嘅 hashtag 啊、，We remember 啊，点蜡烛啊，送花，好容易做嘅咋呢啲？你睇喺呢个世界度做好人系几容易啊？你做呢啲你就系一个好人 ，hero， 你就系一个 hero。但系咧，当你系警告人嘅吓，当你系一开始喺呢件事发生之前起初，你话你咁样做系危险嘅。 啊、你咁样做系会导致人死嘅，人哋就话你系 fear mongering 吓、啊，制造恐慌。 即系自古以嚟有句说话就 系 忠言逆耳， 系啊， 好听嘅说话永远都 系。咁到你今日好啦，今日呢件事发生，你话嗱，你睇下我 warn 咗嘅事，今日卒之发生啊，你可唔可以听我讲说话？咁跟住人哋就话你，你系咪咁凉薄啊？系啊，我哋而家大家悼念紧啊，你点解要即系你 踩多只脚？ 系你点要踩脚？你点要用手指指人啊？我话俾你听，伊斯兰极端分子就系想。想要你咁样样啊？你点解要帮佢哋做佢哋想要你做嗰啲咁样样、啊？ 嗯， 咁即系咧，所以即系其实咧，我系心里边真系觉得咧，呢啲表面上做紧好事嘅人咧，其实系我唔敢话佢系坏人啦，但系佢哋行紧邪恶吓。咁反因为点解咧？因为好人就系点样样咧？即系当有件邪恶嘅事情发生，好人咧，即系保守派咧，就会指住呢件邪恶嘅事就话呢件事发生系因为呢件邪恶嘅事。咁但系咧，呢左交咧，佢就系咧唔想你指住呢样嘢，佢觉得你指住呢样嘢系歧视啊，又或者系咧，或者系咁样做系唔适当，唔适当喺呢个时候讲呢啲咁嘅说话，咁佢咧就会特登咧就系转移你嘅视线去咗第二度，呢、这个我觉得叫 misdirection 吓，系一个错误嘅转移咁样样。所以咧，即系有一个想法咧，就系话，即系有一个 school of thought 啦，就系叫做，即系点解保守派永远都系错，或者永远都系。邪惡啊，或者被視為係錯，或者被視為係邪惡。所以如果你睇電視啊咁樣樣，成日都係話我啲保守派咧就係最古縮嘅，最食古不化嘅，啲新嘢全部唔聽嘅，佢哋係老土嘅，佢哋係麻煩嘅咁樣樣，佢哋係邪惡嘅。點解咁多人會咁講咧？即係好似咁講忠言逆耳啦咁樣樣。咁但係當你見到威脅嘅時候，人哋就會話佢製造好恐慌。当呢件事真系发生咗，佢话 I told you so 咧，佢就话哦，你唔应该咁样讲，甚至咧佢就系会话反而咧你系咁样得到利益吓，即系好似一啲嘅保守派嘅作者啦，即系喺报纸写嘅嗰啲人咧，佢话哦你梗系开心啦，因为越有呢、这个恐怖分子袭击嗰阵时候，越多人睇你嗰啲嘢啊嘛，咁你咪越着数咯，你就系想见到呢一件事发生，即系当伊斯兰国佢系。揚言話係已經擺咗幾千人入去呢啲嘅難民裏邊，佢講明係話會喐手噶啦，佢講明噶啦，幾句之前已經講咗啦。咁佢真係喐手，起初話要 warn 你哋嗰啲人，你就當咗佢哋係壞人， 甚至乎件事發生咗之後，佢都係當呢啲保守派係壞人嚟嘅喎。 係啦。咁 佢哋都唔会谂翻转头 嘅。即系又系嗰句，咁所以你有啲咩说话好讲吓？ 真系嘥气。 你有啲咩说话可以讲？即系我喺度搵紧啲notes 咧，我之前写咗，但系唔知摆咗去边吓。咁 anyway 我记得嘅，咁佢咧喺澳洲咧就有一个左交嘅 blog 咧，叫 New Matilda 咁样样啊嘛。咁咧佢就写咗一篇咁样嘅文章嘅。嗱，咁首先讲下啲背景先啦。喺澳洲咧，即系有一个好出名的保守派的节目主持，同埋佢喺报纸度写专栏嘅咁样，咁佢叫 Andrew Bolt 啦咁样，咁佢咧就系喺一开始嗰阵时候，其实由头到尾咧，佢都系话，即系你咁样收难民，一定系会有 disaster， 一定系会有灾难嘅咁样样。咁佢真系而家真系发生咗啦。咁呢个 New Matilda 就走出嚟咧，就系话呢个 Andrew Bolt 咧就系伊斯兰国嘅 New Recruit。佢就話，即係佢係即係新加盟伊斯蘭國嘅咁樣，同埋即係佢即係呢個 Andrew Bolt 咧，就係做緊伊斯蘭國想做嘅嘢咁樣。嗱，即係你要知道佢嗰個你要知道佢個邏輯嗰個思維係點樣嚟嚇，佢個 concept 係點樣嚟咧？就係咁樣嘅。佢就係話咧，嗱伊斯蘭教人咧。在澳洲啦咁样样，咁佢咧本身咧已经好惨啦，因为成日俾啲白人欺凌啊，因为白人系邪恶之根源咁样样啊， 系 啦，冇错啦，嗱，本身咧佢哋做人会好好地嘅，佢哋唔会做 terrorist 嘅咁样样，咁但系咧系啦，就系你令到佢孤立，佢孤立咧就要做 terrorist 咁样样，咁所以咧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因为你。警告國家唔好放咁多伊斯蘭教嘅人嚟到呢個國家，就使到佢哋係啦，就覺得孤立。咁當佢哋孤立嗰陣時候咧，佢哋咧就會做 terrorist。咁所以咧保守派原來咧係曲線咁幫助呢啲 terrorist 嘅。 哦， 即係啲人係咁樣諗嘢嘅。咁同埋呢一啲思維咧， 是在主流媒体那里是 mainstream 来的这样样、 嗯、 所以都是那句你有什么说话好说、嗯、what can you say 这样样、嗯咁喺即係呢个巴黎即係呢个恐袭发生嗰时候呢即係有好多叫做窝心嘅短片就出咗嚟啦咁样。咁其中呢就係一个爸爸同埋个仔咁样。咁、那个仔呢就好細个即应该四五岁 係 咪唐人即係、就是、黑头发啦咁样即係四五岁嘅小朋友咁样。咁呢即係有个即係电视台就访问佢啦就问个小朋友你明唔明白发生啲咩事。咁、个小朋友我就觉得佢好懂事嘅咁样。同埋明显地就唔係屋企教嘅。佢就话其实佢话呢个世界好差佢话呢啲人呢係 very, very naughty。咁所以佢就杀咗好多人 very, very,Naughty, 所以他就说所以呢我們他说这里很危险所以我們要搬屋這樣、嗯、然後之后呢他爸爸就立刻 stop 他说我們不应该搬屋、哦、然後之后呢個小朋友说 But they have guns, 但他們有枪、哦 嗯 啊、即是很快的一讲就是为什么他們有枪你沒有枪呢就是因为政府收了你的枪就是因为政府就是收好人的枪坏人的枪 就很容易可以有嘛這樣好了所以他就是所以他就说 Because they have guns, 然後之后個老豆说什么呢他说 Oh, but we have flowers and candles, 但我們有花和蠟燭即是这些左交的说话即 我看到就真的已经 Oh my god 这样。为 什么个仔要懂性的爸爸 咁跟住之后呢个小朋友他就一皱眉头咁跟住之后就 你有什么关系 你看到他的脑里面是 WTF 的你看到他是咁跟住之后咁跟住之后呢他就说他咁跟住之后他说 Candles and flowers are for,Therefore, 即他说但他说即他说花和蜡烛的 function, 不是即他应该的意思就是说花和蜡烛的 function 是 decoration, 是漂亮的即是 他是想这样讲但他没有 decoration 这个字啦樣、嗯、但他说花和蜡烛应该是漂亮的用来摆的大佬、嗯、这个是一个装饰来的人家拿着枪你拿着枝花喂即是怎样保护自己、嗯、然后之后呢跟住之后呢佢老豆就话啦係呀啲花同埋蜡烛呢 they're here to protect us。啲花同埋蜡烛就喺度保护我哋嘅。咁跟住个细路仔就好疑惑咁跟住就一皱眉头咁跟住之后呢就望一望旁边因为好多人献印花同埋点样蜡烛佢话。咁跟住之后佢指住嗰啲系保护我哋㗎。咁跟住之後，佢阿爸話：係啊，係啊，係啊。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個小朋友就開始定咗啲啊。咁跟住個做訪問嗰個就問佢、嗯、：Do you feel better？ 你覺唔覺得好啲？咁跟住之後佢話 ：Yes 咁樣樣。 個小朋友 個小朋友覺得 yes 嚇咁樣樣。嗱、嗯，咁呢段片出咗嚟之後咧，好多人就覺得好窩心啊咁樣樣。啲、 嗯、 人個個都讚啊！嗱、啊，即係 唔係 即係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窩心嘅場面咯。嗱，但係我都加一加咧，就係咩咧？就係咧嗱，香港人雖然飲鹽水，但係香港人佢嘅反應咧係正常好多嘅，即係有一半人係話呢個左膠話佢黐線咁樣。咁但喺西方國家咧，好多人即係包括我身邊識啲。保守派咧，即系都系从呢个好窝心嘅 angle 嚟到睇呢件事咁样样咯。嗱、 okay. 啊，即系我未做人老豆啦，咁样样。咁、嗯、即系应唔应该咁样教小朋友咧？咁好难讲嘅。即系呢个系保护一个小朋友嘅纯真嘅 innocence。咁所以我都唔真系评论，即系老豆应唔应该咁样教仔？ 但似乎佢个仔系好成熟下。 系、哎，我觉得佢成熟，佢应该可以，我应该可以咁样教啦，咁样样。即系嗱、啊，如果俾我，我会。即係我覺得點樣教會好啲咧？即係我就話嗱即係冇錯係有恐怖分子，同埋你講得啱，定係 very very naughty。但係咧，你係男仔，你要捍衞你嘅屋企，因為 friends is your home 嚇，呢個係你屋企嚟，你要保護佢，你要捍衞屋企。咁點捍衞啊？我又冇槍，我咩唔好？你要講嘢，你要説話嚇。 嗯唔係就攞住枝花同埋蠟燭， 係啦咁樣樣，你要保護你嘅屋企就係咁樣樣咯。嗱、嗯，即係佢咁樣呃小朋友咧，就係、是、好似話俾小朋友聽有聖誕老人嘅嗰一類咁樣嘅 嚇。 咁唔係咁都 OK 嘅咁樣樣。咁但係嗱，你小朋友信就 OK 啦。但係個撲街嘢係咩？就係、是、你班大人成班信曬啊嘛。即係佢啲人冚唪唥 click like， 係啊 click like 嗰啲係邊啲人咧？就係、是、話，哎呀個老豆講得好啊，其實佢講得啱噶，個世界真係咁樣樣噶，花同埋蠟燭係保護我哋噶，我哋係應該揸住呢啲花同埋蠟燭嚟到對抗佢哋啲槍。嗱，你同一个五岁嘅小朋友咁样讲 OK，、 嗯、 但系你呢啲几廿岁嘅大人，当你系即系呢啲真系见棺材唔流眼泪呢啲，即系你见到个世界系咁样样，你仲唔醒觉？ 嗯， 咁 你有咩说话可以讲？ 冇办法。 嗱、啊，即系呢件事咧，呢件事咧，即系所以令到我系即系无话可说啦咁样。咁同埋另外仲有啲咩咧？就系、是、有一个。一个伊斯兰教徒啊，咁样样，咁跟住咧，佢就咧，即系揾条头巾就包住只眼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喺即系欧洲嘅街上啊，就话人哋话我系恐怖分子、啊，咁但系如果你信任我嘅咧，就过嚟揽我一下啦，咁样样，咁跟住侧边咧有好多人咧就系即系流晒泪啊，咁跟住之后走去揽佢啊，即系呢啲真系教宗之霸啊，呢啲真系 点解要流泪咧？我真系 即系佢觉得好，即系佢觉得好感动咁样样咯，即系因为系、哦、啊，真系冇错， 我哋 白人真系衰啦。因为我哋白人真系衰啦，有伊斯兰教徒嚟到炸，你要炸我哋， 系 啦，唔系我哋唔好嘅，咁但系咧，我哋就将一啲好人当贼扮，其实你系好人，但我哋就当咗你话，咁好啦，我嚟揽你啦，即系佢系呢咁样谂。 嗱、哦， 但系个问题系咁，你即系你见唔见到佢嗰个逻辑上个 logical flaw 喺边啊？个 logical flaw 咧就系、是。即系呢啲左膠佢就覺得，哦，人哋覺得伊斯蘭教徒係壞人就唔啱嘅。咁、 嗯、 但係佢哋而家係覺得，即係咁，但係呢一個伊斯蘭教徒嘅代表就可以代表其他 Muslim 喎。咁點解而家係殺人嗰啲 Muslim 唔代表個即係呢個 Muslim 嘅 community， 但係呢啲乖嘅 Muslim 就可以代表呢個 Muslim community 咧、嗯？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即係嗰啲左膠就覺得係，即係咁你恐怖襲擊你嗰啲槍手伊斯蘭國都係可能七個八個人啫嘛，咁其餘嗰啲其實都可能係好人嚟㗎。係 啊，係咯、啊。嗱、啊，所以咧，即係你俾我做恐怖分子，我第一件事就係做啲咩咧？你俾我做恐怖分子啊！我第一件事就係喺街上做 exactly 呢樣嘢，咁跟住人哋過嚟攬我陣時，一刀捅埋去。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事係會發生㗎嘛？係咪嚇？即係。所以咧，即系我真系冇，即系都系嗰句无话可说咁样样。嗱、嗯，咁即系佢哋其实系咪真系咁多好人咧？咁样样嗱，即系同埋伊斯兰教徒系咪真系你嘅朋友咧？即系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啦，咁样样就系喺美国咧，佢就做咗一个嘅 survey 啦，嘅民调啦，咁样样。咁佢就系特登咧，就系问伊斯兰教徒，系问咗成600个嘅，悭唔少噶咁样样。咁佢就话咧，即系批评伊斯兰教系咪应该系犯法嘅？58%就觉得系。45%咧就覺得如果係批評或者諷刺伊斯蘭教咧，係應該係犯刑事罪嚇。咁有12%嘅伊斯蘭教徒咧，就係話即係伊斯蘭嘅律法咧，應該係喺美國嗰度實行嘅。即係如果係有人涉足麥可麥德啊咁樣樣咧，呢個12%啊，如果係有人涉足麥可麥德咧，係應該要判死刑嘅嚇。12%嘅美國嘅伊斯蘭教徒咁樣講嘅嚇。咁同埋咧喺加拿大啦，咁啱啱咧就係有一個嘅即係啲伊斯蘭教徒嘅團體咧，佢就要求咧喺加拿大咧就要實行呢個伊斯蘭教法咁樣樣，就係有70伊斯蘭教嘅團體咧，就係聯名就係要求呢樣嘢，就係令到如果你係批評伊斯蘭教咧，就係犯法嘅咁樣樣。即係但係喺加拿大呢啲地方其實唔使有個咁嘅法例啦，應該因為已經係犯法嘅啦咁樣樣。所以如果你睇翻即係我哋喺呢度身處澳洲啦咁樣樣，係有。3/4嘅人咧，就係、是、恐，即係有一個恐怖襲擊嘅擔憂嘅，咁所以佢做咗一個1000人嘅 survey 啦，咁樣佢就發覺咧有76%嘅人咧，就係、是、覺得一個巴黎式嘅恐襲咧喺澳洲發生嘅機會有幾大咧？咁就有76%咧，就係話 Ida 咧係十分有可能、極有可能，或者甚至係不可避免76%啊，大佬。咁意思係咩咧？即係澳洲人喺度驚緊啦，係咪啊？澳洲人喺度驚緊啦，嗱咁。之前我哋咧，就聽嗰啲左膠嘅説話啦，咁樣樣。咁其實咧，對於佢哋嘅思維，即係佢啲低 B 冇腦嘅思維嚟講咧，其實 佢係咪真係唔驚嘅 咧？唔係。驚係應該係犯法添啦，直情，因為點解咧？嗱，因為如果你係驚伊斯蘭教人嘅，係啦，咁你喺對面街見到有一個伊斯蘭教著，咁你就會你都會驚一驚啊嘛，係咪嚇？ 即係你都會望清楚究竟呢個咩人啦？ 嗱，咁如果你驚嘅，咁即係你會令佢孤立啦。如果你令佢孤立咧，咁咧佢就要走極端。如果佢走極端咧，咁佢咧就會做恐怖分子。佢做恐怖分子咧，就會更加多人死。咁即係點解有係啦？點解有 錯咗？我哋要望清楚啦。 咁多人死咧，就係因為你驚。即系佢哋嗰啲思维系咁样谂嘢噶，咁所以佢哋嗰个谂法系咩？即系我俾个比喻就系咩咧？就即系嗱，我间屋咧就俾人打劫咁样样。嗱，咁点解俾人打劫咧？原来我屋企咧系冇锁吓，同埋即系门口冇锁啊，窗又冇锁咁样样。 咁所以呢我用左膠嘅 logic 應該係點呢，哦就係、是、因為咁呢，所以呢我應該做一個類似空城計咁樣，你要點樣呢，就係、是、呢應該要呢打開我道門同埋打開個我窗，就係、是、呢俾呢個賊睇到呢我唔驚佢嘅，即係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人哋係， 但或者如果真的你家屋被人打劫的话， 你第一件事就装就啱啦，你系咪先？ 系 咯，系所以我即系好多人咧，佢有呢个左交的谬误咧，就系、是、觉得即系点解个国家系要有边界？即系你信唔信我哋而家嚟到2015年咧，系、要一个保守派用好多嘅力嚟到要解释点解一个国家需要边界？即系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件好白痴嘅事咧？即系你系咪觉得一个国家有边界系一件好正常嘅事？但系而家我哋系要 defend 一个国家系要有边界。如果你相信一个国家系要有边界咧，人哋会话你种族歧视，所以我要 defend 自己。 即系人民系唔需要有 passport 呢样嘢，可以自出自入。 系啦，嗱佢嗱边界。邊界點解咁啲邊界點解咁重要咧？咁我相信即係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但係就好似一間屋咁樣，你間屋點解係要上鎖咧？你係咪覺得喺出邊嗱，即係好似喺澳洲咁樣，我點解喺我而家外邊嘅大門口我要鎖住？係咪因為我唔相信澳洲2000万人，或者澳洲2000万人全部都係賊啊？我是不是因为觉得澳洲2000万人全部都是拆衰了锁门啊？当然不是啦，我是因为怕在1000人里面有一个是拆，所以我才锁门而已，是不是很 make sense 啊大佬？咁但系咧，佢而家嗰啲思維就唔係咁嘅，佢就話嗱，即係如果你一個國家有邊界，就相等於一間屋係有自己鎖嘅咧，即係你就係相等於咧，你就覺得所有伊斯蘭教都係恐怖分子啦咁樣樣。呢、這個咧就係、是、一個稻草人嘅 argument，straw man argument， 根本就冇人咁樣講，但係你係要保護翻自己間屋咁樣。即係我哋喺即係同埋保守派都係啦，即係喺起初一開始就係講咗咩咧？就係話當你係咁樣放人入嚟咧，必定係會有恐怖襲擊嘅嚇。咁所以嗰陣時候但係啲左膠就話你咁樣講係歧視喎，你記唔記得啊？但係你點可以唔 come to 呢個 conclusion 咧？因為首先伊斯蘭國佢已經話係會發生啦，即係已經係埋伏咗咁多喺度。同埋有冇睇啲相咧？就係呢啲話難民咧，同埋即係當時猶太嗰啲難民有咩分別啊？你睇猶太嗰啲難民啊，同埋即係基督教啲難民啊，基督徒難民啊，唔係淨係爛身爛世噶。爛身爛世就一方面啦，佢有 iPhone 啊，有成咁樣啦。咁但係最主要佢成家一齊嚟嘅。但係呢班全部都係 young man 嚟嘅，佢哋係嚟打仗，佢哋係嚟要侵略你啊，大佬。唉，咁样，咁即系，所以嗱嗰阵时候呢个 risk 系好明显嘅，你唔可以 deny 呢个 risk 嘅，你可以话呢个 risk 系 worth taking， 因为咧我哋系好人，就算咧人哋嚟到要抢掠我哋啊，即系强奸我哋啲女儿啊，或者系偷我哋啲嘢啊，攞我哋嗰啲钱啊，都系值得嘅，因为我哋系好人，因为我哋有怜悯心，就好似如果你系即系开放间屋俾乞衣嚟住咁样嘅，冇错，间屋系会臭啲，人哋系会食咗你啲嘢，会用多啲电，你啲 cost 会 go up， 咁但系系应该嘅，因为我系好人，你明唔明啊？你应该讲翻呢个 cost 系咩啊嘛？因为好似我牧师都系咁样教我哋嘅咁样样，即系佢就话，即系如果你系喺屋企开小组嘅咁样样，如果有人嚟到你屋企，咁跟住之后整烂你啲嘢，或者甚至偷你啲嘢咁样样，咁你系咪因为咁样唔开小组咧？佢就唔应该嘅，你系你开小组，你开得间屋俾人，你就要 expect 有呢一啲事发生吓，你就要 expect 有呢啲事，你唔好俾呢啲事就阻止你神俾你嘅工作，就系、是、要传福音咁样样。咁、如果即系德国啊或者西方嘅国家，佢哋嘅工作就系要嚟到收容呢啲难民嘅。OK， 咁你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吓，你明唔明啊？ 明， 即系。你咪開心見成話啊，冇錯，人哋嚟到係會偷搶，係會強姦，但係呢個係 price worth paying。但係你唔可以話哦，呢啲事唔會發生嘅。或者呢啲事或者人係 warn 呢一啲事發生嗰陣時候，哦，你話佢危言聳聽啊，話佢製造恐慌啊，即係咁咪錯咯。即係如果我同我牧師講咁樣，然之後就我唔想我開間屋俾人，因為我驚人哋係嚟偷我啲嘢。我牧師唔會話，細聰你感覺唔啱噶，人哋嚟到你屋企唔會偷你啲嘢噶，人哋嚟到唔會食曬你啲嘢噶，唔會令到你啲唔會整污糟你間屋噶。我牧師唔會咁樣 promise 我噶，佢話。冇錯，呢啲事係會發生，咁但係呢啲事發生係值得嘅，因為你係為神做嘢，咁所以同樣地，即係麥克萊夫人呢啲人係應該話冇錯，啊人哋嚟到咧係會偷搶強姦，但係咧呢啲係值得嘅，係咪應該咁講咧？但係佢哋唔敢咁樣講，因為點解？因為佢哋就係講大話呃你，係啦。 即係另外一啲左膠嘅低 B 嘅言論咧，就係話哦，點解點解巴黎恐襲你哋就咁 focus 咁，但係其他其他地方日日都死咁多人，又唔見你出聲咁樣咧。嗱，即係我係即係聽到呢啲 argument 咧，我又係好嬲嘅咁樣。所以咧，你見我點解咁嬲咧？因為日日 Facebook 就係出啲咁嘅嘢咁樣。原因是什么呢？这样就好像呢、即如果有个人，即如果是、有个人的阿嫲死了，那当然他会哭啦。那你会不会跟他讲就说，哎，你阿嫲死了，他都有七老八十，都百年归老啊，他都、你为什么要为他哭呢？哎呀，你知不知道在非洲有多少小朋友啊，今天都死了，你会不会这样跟人讲话？嗱，點解唔會呢？因為有好多嘢係有分遠同埋近噶嘛。咁當然有一啲嘢發生喺你身邊，你梗係會覺得係大件事啲啦。咁樣樣嗱，即係例如嘅，點解 TVB 係會派阿 Do 姐去邊啲地方啊？去巴黎嚇，去英國，去澳洲嗱，即係而家聽呢三個地方都係恐怖分子熱點嚟嘅。點解去呢一啲地方？就係因為呢啲係自由世界嘅國家。阿 Do 姐去 shopping 會唔會去巴基斯坦啊、捷克啊咁樣樣？嗰啲梗係唔係俾佢去啊？嗰啲俾方東升去噶嘛？嗰啲係咪啊？即係嗰啲世界零距離去噶嘛？咁樣樣點解唔係方東升去捷克 shopping 啊？點解係 Do 姐去巴黎 shopping 啊？咁樣樣就係因為呢啲係自由世界，呢啲係好嘅地方，呢啲係我哋唔 expect 呢啲事情發生嘅地方，就好似香港同埋東莞有啲咩分別啊咁樣。嗱，如果咧喺東莞嘅有一個賊喺地下攞嚿磚頭，咁之後咧就兜嘢剝入人哋，剝落人哋個頭嗰度，咁就係偷佢50蚊。嗱，呢一件事喺東莞發生嘅，同埋呢件事喺中環發生有冇分別啊？ 有， 咁啊，梗係有啦。咁同樣地，即係有恐怖襲擊喺法國同埋喺其他非洲啊，或者中東啊，咁啊，梗係唔同啦。所以真係唔該用下腦啦，大佬，即係用下腦啦，大佬。咁同埋另外就係咩呢？就係、是、有一個網呢就叫 Religion of Peace 啊。咁如果你上 Google 打 Religion of Peace 呢就揾到㗎咁樣。佢呢就數咗喺九一之後呢係有幾多個伊斯蘭教嘅襲擊，係有20000多個襲擊㗎，28000多個襲擊咁樣。同埋呢喺呢、這個叫咩呀，以色列啊，就是在、即巴黎恐襲的同一日咧，係有58個阿拉伯人的 terrorist attack 嘅，咁樣樣嚇。咁我之前都講過，就係嗰一次有一個小男孩係浸死咗嗰次，我亦都係有問同樣嘅問題嘅。點解有一個著住藍色裙嘅女仔小朋友俾人斬咗個頭？咁跟住你喺啲相裏邊淨係見到一個冇頭，淨係得翻個身嘅呢個3-4歲小朋友，點解呢啲相片上唔到電視？點解喺又係喺同樣嘅時間，有一個唔夠4-5歲嘅小朋友，就係、喺一埲牆俾人用吊頸吊死，仲要係成身傷痕累累，滿曬鮮血。點解呢一幅照片冇出到嚟？同埋又有另一個咧，就係、比較似呢、這個土耳其嘅小朋友趴咗喺個地下嗰度，佢趴喺度。嗰陣時候，佢成個身體咧係燒窿曬，好似一嚿炭咁。而佢四周圍都係有好多死咗嘅小朋友，全部都係伊斯蘭嘅國做嘅。點解呢啲圖片出唔到嚟？我都想問呢啲問題。你會見到呢一啲所有嘅邪惡發生嘅時候，其實係有 one common denominator， 一個共通點。呢、這個共通點係咩咧？用腦就知道噶啦，咁樣樣。所以咧，即係你可能會覺得即係我有時講啲嘢係普世價值啊，唔係所有伊斯蘭教徒都係咁。但係頭先已經話咗俾你聽咧，即係喺美國做嗰個 survey 就發覺其實咧，你所諗嘅呢個 small minority 唔係咁細個 minority， 其實是一個好大嘅一個 group 嚟嘅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我播一播呢段片俾你聽下咁樣樣，就係咧嗱，即係嗱，因為香港之前咧就係咪？踢波啊嘛，咁樣跟住之後就攞咗啲牌就話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咁樣樣啊嘛，因為佢哋唔 hear 得啊嘛。嗱咁咧喺巴黎嘅恐襲之後嗰日咧，都係有一個球賽，這個球賽咧應該係土耳其對對希臘啊，好似係嚇咁樣樣。咁當時咧土耳其嘅 fans 咧。當時咧就係、是、所有人真係被要求就係要有呢個 one minute silence 啦，係要默哀一分鐘啦。你聽一下呢啲伊斯蘭教徒土耳其嘅 fans 發出啲咩聲音，我哋而家聽。 咁你就聽到her聲啦，啊，你就聽到有人大聲嗌 Ella Agba 啦，啊，即係呢個即係阿拉神萬歲嗰啲咁樣，係啦，嗰啲咁嘅説話啦，咁樣。咁同埋就算啊，即係好快賴一賴過咧，就係嗰個俄羅斯飛機，即係俾土耳其飛機墜落嗰單嘢咧，咁樣。之後咧，亦都係成班呢啲土耳其敍利亞伊斯蘭教人啊，佢哋攞曬電話嚟到影啊，影人哋啲死屍啊，咁跟住之後咧又踢人哋條屍啊，咁跟住之後又大聲嗌 Ella Agba Ella Agba。呢啲系美国嘅 ally 嚟，呢啲系嗱，即系如果你系研究一下一啲阴谋论啊，咁样样，即系到底系美国同伊斯兰国嘅关系系啲咩啊？即系点解死都唔肯喐手啊？咁样样咧，即系点解普京先至喐手啊？佢系可以喺即系法国巴黎呢件事发生之后咧，喺兩日之間裏邊打到過百個伊斯蘭國嘅 target 啊，但係美國之前越嚟即係完全做唔到啊，甚至係美國要炸人哋之前啊，佢係炸啲 terrorist 嘅 target 之前咧，係會派單張話俾人聽，我炸啦，你走啦咁樣，即係佢唔係喺啲平民嘅 city 嗰度做呢啲嘢啊嘛，即係佢係寫 target 嗰陣時候都咁樣做嚇，所以。即係你有咩説話好講，你有啲咩説話可言呢，咁樣，所以即係我而家我係好心淡，同埋我係好傷心咁樣。你會見到即係我哋節目西方論壇嗰個圖畫咧，咁樣就係有呢，這個即係希臘嘅嗰個 Parthenon 啊，即係嗰個即係呢個乜鬼嘢神廟，嗰個神廟咧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一個代表民主嘅一個嘅標誌啦，咁樣咁，但係咧側邊咧佢有啲吊臂咧，就係做緊一啲維修嘅咁樣。咁我本身呢個節目點解要做呢，就係要做一個維修嚇，維修西方民主咁樣。咁但係即係當你十個波九個蓋，當你係起到一嚿石頭之後，側邊係有人拆毀十嚿嘅，咁你仲起唔起落去嚇？咁我就覺得唔好起落去啦，咁所以咧，即係本節目咧就會喺下個月嘅31號咧就係會休息下嘅咁樣，咁啊嚇，咁啊有緣再見啦，咁樣就嚇，咁我哋咧而家就再休息下先，咁我哋翻嚟咧就再想講下德國嘅咁樣，因為其實即係好大程度點解歐洲今日會變成咁咧，同埋點解係有咁多人係或者點解有恐襲喺法國咧，其實都係因為德國唔生性嚇，咁我哋翻嚟再講。 坚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西方论坛。咁即系都唔舍得啦，因为我做呢一个节目都即系都一段时间啦，咁样。咁但系即系都系嗰句啦，要讲嘅就讲晒啦，咁样。咁如果你系即系想即系知多啲啊，咁样，其实系 Facebook 啦，因为我得到嘅资讯咧，其实全部都系 Facebook 嗰度得翻嚟，我都系即系讲翻喺 Facebook 里边睇到嘅，咁样。咁希望即系即系大家好自为之啦，咁样吓。嗱，咁喺德国咧就系喺近呢一年啦，咁样，咁咧就不时喺非洲啊、亚洲啊同埋中东嚟啦，咁样。咁你即系数目咧就系前所未有嘅。咁喺净系呢个11月咧。其實頭三個禮拜咧就已經有180,000啊，180,000個難民咧就係進入咗德國嘅邊境嘅咁樣樣。咁佢就講到咧，即係其實去到呢個2016咧，去到2016咧就係應該係會過100,000嘅啦咁樣樣嚇。咁因為咧，你唔係整嗱，因為佢而家入嗰啲全部都係 young man 啊嘛，嚇 young man 啊嘛，咁佢一定係有家庭團聚噶嘛，咁你知道佢一個人係生七個八個咁樣噶嘛，係啊，咁跟住你唔再計佢，即係本身嚟到都會生啊咁樣咧，咁所以已經咧係有即係學者就係估計咧，就係去到2020年咧，德國嘅伊斯蘭教嘅人數咧就係會去到2,000,000嚇。 2,000,000 嚇，五年之後 嚇， 2,000,000嗱。咁德國加緊佢嗰個population 咧係8,000,000嚇，即係你諗下咧，係四分一啊嚇。 呢個係文化摧毀嘅開始，嚇、 嗯。 同埋係會發生嘅呢、這個嚇、嗯，即係我哋唔係會話嗱，而家你係根據呢個趨勢啊咁啊，佢而家不停咁樣放人入嚟啊，佢而家係嚇一個人麥克萊夫人，一個人 未停啊，佢都不 停未停啊， 入緊 就係、是、摧毀整個歐洲嘅罪魁禍首。 嗯， 因為歐洲和整個民主自由呢就是會摧毀在這些、歐盟的左膠手上、 嗯 啊、歐洲玩完了、啊、所以為什麼我在一年前都會繼續做這個節目這樣，因為這些事未發生嘛，但是當、啊即是啊、即是你2020年 就四分一而已，那你2030年呢你未去到一半、 嗯 啊、當歐洲是變成中東國家的時候呢， 嗯、 你仲有啲咩好讲？你仲有啲咩好玩呢？即系你唔好觉得咧，民主咧系好容易得到。即系有好多人就话俾我听咧，就系咁样样嘅，就系话民主咧系一个钟摆，咁有时偏左，有时偏右咁样样。咁、嗯、但系咧最后都系会去到中间，咁同埋民众咧系会醒觉嘅。其实 not true 噶，吓民主系民主系好脆弱噶，民主系好脆弱噶。 嗯、 我哋而家就系见证紧民主嘅沦陷啊！吓，即系你睇翻，即系好似阿富汗咁样，佢喀布咧，哈布尔咁样样咧、嗯，以前咧佢系就系叫做中亚嘅巴黎啊，以前就系叫做吓，咁、啊、你咁跟住之后，你睇即系喺60年代啊嗰阵时候，即系有迷你群啊，女仔又读大学啊咁样样，系、嗯、一个好正常嘅国家嚟。但系你睇下去到80、90年代，睇下发生啲咩事， 嗯、 民即系嗰阵时候佢有得投票啊，成民主系好脆弱噶。你冇就冇噶啦，同埋咧，即系伊斯兰教人咧，就系出名破坏民主嘅人嚟嘅吓。总之，越多伊斯兰教徒嘅人去到边度咧，嗰度嘅民主就越少吓。咁原因就好简单，即系呢个系同佢哋嘅信念系有关系，呢个同佢哋嘅 belief system 系有关系嘅。即系当你系话即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你係睇《可蘭經》嘅話咧，即係其實佢哋咧就係要喺地上建立王國啊！呢個就係佢哋要做嘅工作嚟嘅。基督徒唔同，基督徒佢就係要喺天堂嚇建立天堂。咁、 嗯、 所以當羅馬嗰陣時候，個總督問阿耶穌，就係問佢你係咪猶太教嘅王咁樣，猶太人嘅王啊？咁跟住之後，耶穌佢都話我嘅國度唔屬於呢個世界啊嘛。嗯、但係你問下麥可文德啊，你睇佢嘅國係建立喺邊度？佢就係建立喺地上啊嘛，係咪嚇？咁、嗯、你要了解呢一樣嘢咯。咁就正如。唔係所嗱，即係好多人咧就話恐怖分子係同伊斯蘭教冇關係，其實係息息相關嘅咁樣樣。當然唔係所有伊斯蘭教徒都係會做恐怖分子， 嗯、 而且唔係所有伊斯蘭教徒都係完全掰曬可蘭經嘅所有嘢啦。咁但係呢個咪同基督教一樣？咁你可唔可以話做傳道係同基督教冇關係啊？ 唔得 嚇！你可唔可以話你可唔可以話你唔可以咁講嘅？其實咧，每500個人咧，只係得一個牧師嘅啫，咁樣樣。啊、 嗯， 如果好似去 Hillsong Church 咁樣即係40,000-50,000人先得10-0個牧師嘅啫，咁樣樣。咁、 嗯、 所以咧，基督教咧同埋做牧師咧係冇關係嘅。你可唔可以咁講啊？ 唔得， 梗係唔得啦，係咪、 嗯？ 反即係咧，好多人會認為咧，就係、是。因為點解啲人會做恐怖分子咧？就係因為佢窮啊，或者係冇讀過書啊。其實呢個又係 not true 嘅。好似伊斯蘭， 好專業人士。 喂，你睇好似 有醫生，有工程師。 阿拉登佢係真係油王啲仔嚟嘅，佢好多錢嘅大佬、 嗯。 你睇即係依個而家伊斯蘭國嘅主腦，佢係 PhD 嚟嘅大佬，佢係博士嚟嘅。呢啲唔係蠢人嚟嘅，呢啲 OK。咁所以講下德國啦。嗱，咁即係其實而家開始緊呢個文化摧毀啦。咁但係德國的選民咧就係開始醒悟同埋醒覺，因為佢係開始 feel 到呢個經濟同埋社會嘅壓力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政府已經係 not on their side 嘅，即係麥克萊夫人啦，即係已經好明顯啦咁樣樣。咁同埋即係其中一個嘅即係 Castle 嘅市嘅市長咧，佢就話嗱，總之德國咧就係有呢個開放邊境政策噶啦、 嗯。 如果你唔中意，you are free to leave Germany 嚇，即係佢同翻德國人講咧就話，如果你唔中意我哋咁樣打開棟門嘅，你可以走。 嗯 ，OK， 咁即係同埋經濟啊，都係即係好嚴重啦。咁佢就話即係佢哋係即係每一年所用嘅使費啊，即係佢而家就 forecast 就係要450億歐羅啦。即係總之好多錢啦。即係當你講到億億聲，你唔知係幾多噶啦咁樣樣。咁但係呢一個咧係超出即係本身佢哋今年 set 嘅 budget 嘅4倍。 佢當初諗住。 只会仲多嘅添，系啦。 佢谂佢当初谂住招入呢啲难民，系因为想有更多嘅就业机会，系令到呢个国家经济会更加好。 你觉得佢做嘢？ 咁但系好明显就唔系啦。 唔使而家好明显，不嬲都好明显。你知唔知道？即系好似喺澳洲咁样样咧？即系喺啊，系咪阿富汗定系边度咧？定系苏丹？我唔记得咗边度啦。咁但系咧，佢话系有即系难民嚟到澳洲啊嗰啲咁样样。系系有九成啊，系 within 五年都系冇揾工嘅，吓都系攞钱嘅。咁樣樣，咁呢個喺德國嘅 N24 嘅電視台咧，咁佢就報導咧，其實入咗德國嘅難民咧，已經係有一半係唔見咗噶啦，嚇！即係因為你知歐洲國與國之間係可以隨時去唔同地方噶嘛，佢哋就係入，因為點解就係、是、因為德國打開門，咁跟住咧， 德國有一個門啊， 係啦，咁你啲人再入曬去，咁跟住之後佢入咗去就等於入咗歐洲，咁跟住之後佢就全部已經唔見曬，係、有一半嘅人已經係 track 唔到佢哋去邊度噶啦，咁樣樣，因為如果佢哋係即係可能個申請被人 reject 咗啊，佢哋都唔見咗，我點揾佢啊？嚇點揾佢啊？咁大咁多人，同埋容許我講呢句，個個一樣樣，你有啲又包頭嘅， 咁啊係，一就 留曬須。喂，你可唔可以話嗱？即係你諗下當你係呢個 community 係有25%啊，或者係10%係全部包曬頭嗰陣時候，你點啊？你逐個揭起人個面紗， 佢又唔俾你嘛？ 你揭起佢人，你咪话你歧视咯。 你系 啊，咁跟住啲男人佢都包埋一份咁样样，咁你点啊？ 嗯， 好啦，咁同埋即系亦都系一个警察啦，好出名嘅喺德国，因为佢就系写本书就系话即系而家发生啲咩事啦咁样样。咁佢就话咧，即系尤其是喺啲年轻嘅伊斯兰教徒咧，即系佢哋系完全唔尊重即系本国嘅法律啊咁样样，即系对佢哋态度唔好啊，吐口水啊咁样样。咁但系 they can do nothing 嘅咁样样，即系警察 cannot do anything 嘅。就好似喺澳洲咁样样，有啲伊斯兰教徒咧，即系要上 court 啊嘛咁样样。咁咧佢哋系特登咧唔肯。為法官企起身嘅，點解啊？哦，因為我哋嘅教咧就唔容許我哋咁做嘅。 嗯。 咁但係好多法官係容許，係俾佢哋咁樣嘅。OK， 咁同埋咧，即係之前啊，有另外一單 case 啊，就係咧有一個即係伊斯蘭教包頭女人，即係本身佢係包頭嘅啫咁樣。咁但係佢上到 court 咧，就直情戴曬全部蒙曬成塊面咁樣。咁 就見到對眼。係 啦，就係見到隻眼。咁跟住咧，佢呢個我嘅 religion 嚟嘅咁樣。咁你諗下，你上 court 即係人見唔到塊面。即係律師好難做嘢，法官都唔知道你係咪講緊大話，即係睇人個樣好重要噶嘛，係咪？ 而家影 passport 相都可以唔使你出 街。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原來呢個女人咧之後咧就影到佢，原來佢出街賣嘢咧，佢係普通包頭嘅啫。嚇、 哦！ 咁你點啊？嚇！咁你點啊？即係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就係歐洲有好多叫 no go zone 啦，就係即係普通人係唔去得嘅，如果你去你會死噶啦咁樣嚇。同埋最近咧，即係喺德國啦咁樣樣，即係有段片咧就係好 hit 啦，就係有一個伊斯蘭教徒咧就係同個白人咧就係喺度嗌緊交咁樣樣，咁跟住即係佢就咁樣同佢講，我就譯翻啦，佢就話即係依個伊斯蘭教徒咁樣同個白人咁樣講，佢就話嗱，我話俾你聽，伊斯蘭教徒係會嚟到德國嘅，無論你中意或者唔中意都好，你嘅女兒咧就係會戴呢個頭巾，未必係因為佢係伊斯蘭教徒，但係佢哋咧係會立法嚟到逼其他人咁樣做啦。咁同埋你嘅仔咧係會有須嘅，咁同埋咧你個女咧係會娶咧一個有須嘅男人。咁跟住之後，我哋咧生仔快過你哋，你哋依德國人咧，你哋都唔生仔嘅，嚇你哋最多咧可以生兩個，我哋啊一生就生七八個啦，啊同埋咧我哋仲有四個老婆添，每一次可以生22個仔咁樣樣，咁但係咧你哋德國人咧最多一個小朋友同埋一隻狗，嚇抵你哋死啊！咁然之後佢話嗱呢個唔關我哋事噶，嗱呢個係你自己衰咋，因為咧你係掠奪我哋嘅國家，殖民我哋嘅國家，咁跟住之後咧你就揸 Benz 同埋有可以用 digital care。咁但系咧，阿拉咧就系要求我哋要占领你哋啊，唔系用打仗。咁但系咧就系嚟到国家，我哋就系透过生仔，同埋我哋要娶你嘅女，等你嘅女咧就系要戴呢个头巾，呢个就系我哋要做嘅嘢。喺街上咁样讲咯，喂，嗱呢个咪就系佢哋个计划咯。咁但系你哋唔肯认啫嘛，系你哋唔肯认啫嘛。嗱， 佢哋又會話：，咁多人裏面得一個咁樣講啫，又唔代表其他。 嗱，所以點解美國嗰個 statistic 係咁重要咧？即係美國已經係比較保守，我相信歐洲更加多添啊。係有一半，超過一半嘅人係認為，如果你係涉族麥可麥德，係要坐監啊。 嗯。 你覺得呢啲係少數咩？咁同埋即係喺德國啊，即係亦都係有其他video啦，就係有成班伊斯蘭教徒揸住黑旗喺街上面嗰度示威啊，咁樣樣嚇。 咁即係其實德國人咧，即係普通嘅平民，即係已經係好驚噶啦咁樣嘢。即係佢而家賣胡椒噴霧嘅 sales 咧，就嗱，即係你入股啦，快啲入股啦，因為喺呢幾個星期裏邊咧，係上升咗600% 啊，咁樣樣差，即係賣多咗6倍啊，因為個個都好驚啊，咁樣樣。咁同埋即係有好多會所啊，即係嗰啲我哋類似我哋澳洲 RSL Club 咁樣樣咧，就係啲伊斯蘭教徒入去嗰陣時候就係摸啲女仔啊，搞啲女仔啊咁樣樣。但係呢個係佢嘅文化啊嘛，係咪？因為哇，你睇下你著衫著得咁少啊，我哋平時喺我平時喺蘇丹啊或者係敍利亞咧，如果著得咁少嘅女人咧就係雞嚟嘅咁樣樣。咁你哋啲西方國家著到咁樣，你要 cater to 我哋啊？呢個係我哋嘅文化嚟嘅。我哋見到女人要咁，我哋要搣你攞油啊！真係咁樣樣，唔強姦你咪算好彩咯！真係咁樣諗嘢㗎佢哋嚇。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咁咧，嗰陣時候有啲 club 咧，就喺德國有 club 咧，就係因為見到呢啲事發生咧，就好影響佢哋個 sales 啊嘛。即係你成班伊斯蘭教嚟，咁然之後又夾人啲女啊咁樣樣，咁跟住啲女仔咪唔理咯嚇。咁所以佢就 ban 咗 Muslim。咁跟住之後咧，啲左膠咧就走出嚟話佢係歧視啊，就喺佢出邊攞曬啲納粹黨 sign 啊，就話佢係希特拉啊，話佢係歧視啊，話佢 Islamophobic 啊咁樣樣。咁你咁但係人哋已經冇生意做噶啦，咁你仲想人點咧？咁最後就逼死咗佢啦咁樣樣。咁同埋另外咧，即係。即係呢個 club 嘅bouncer 咧，即係喺外邊肥屍大隻嗰啲，即係睇場嗰啲 bouncer 啦，咁樣樣，係保安啦。佢就話咧，呢一啲 groups of men 啊，即係呢啲伊斯蘭教嘅男士嘅話，佢嘅行為咧係 different 嘅，係同普通人唔同嘅。佢個態度對女士嘅態度都係 different 嘅咁樣樣。咁佢就話，即係人哋嚟到會，佢哋會令到人哋覺得好唔舒服咯，咁樣樣。啊、但是呢、最後講這個啦、其實剛才講這堆呢真是在一開始都已經講了會發生的了樣、但是、有哪些是最恐怖的樣 在柏林呢 就有一些、即有些市政府呢就是 consider 緊什麼法例呢、就是呢 consider 緊一個緊急的措施，這個緊急的措施就是容許政府呢就可以強佔私人物業嚟到嚟到係住難民嘅，即係政府可以一日敲門嚟你屋企，咁然之後就話好我哋係政府 authority 俾我哋嚟嘅，我要嚟睇下你間屋，咁然之後睇下你間屋，咦哇呢度咁大個廳，我哋可以喺度裝個碌架牀喎，咦我哋喺呢度你哋四個人住五間房咁多啊，喂你全部人住曬住曬喺你嗰個主人房，我哋要放人入嚟，係啊。德国啊， 系想立法咁样做， 考虑紧立呢一个法例啊。 哇！ 因为嗱，德国咧，佢其实就有个宪法咧，就系保证即系呢个私人嘅物业啦。咁但系呢个系有 limit 嘅，即系例如嘅，如果即系警察觉得你系窝藏紧即系一啲嘅炸弹啊咁样样，或者佢见到一啲女人喺度喺里边嗌咁样打紧人，咁啊当然可以入去啦，唔使攞 warrant 啦。咁但系佢而家呢一个嘅柏林的市長 Michael Muller 呢樣他呢就是說、我們呢就想將這個 definition 就 extend， 即本身只是有危險的情況才是可以，就不是強佔就是入人家家裡樣、但是他現在呢就是想 extend 這件事就是多一點，就是說要避免有人無家可歸都可以入人家家，德國、啊、 但如果你政府這樣做只 會令 市民家即怎麼說、他意識到其实他们应该是站出来反对的，即政府做这么多这么影响到自己的东西、 啊、但是所以呢所以 即如果你是正常一点来想的话，你都知道如果影响到自己的话，不多不少你都会出来说一些东西、 啊、你觉得会啦，但是你看媒体是站在哪边、你其实很多这些资料 你上 YouTube 看看，其实在即对平民来说，其实、这些呢啲難民做到嘅滋擾已經係去到一個不可容忍嘅地步。例如喺德國嗰陣時候，你咪見到好多左膠喺啲 train station 嚟到歡迎，歡迎啲難民嚟噶嘛。但係你見唔見到同時係有好多嘅示威啊？喺電視就見唔到咯。你咪出嚟講咯，電視唔播啊？點啊？所以即係這個是一個陰謀論啦，咁樣樣，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查閱下嘅咧，嗱呢啲陰謀論咧係高級陰謀論，我係唔敢講嘅，呢啲係 雲海都唔敢講， 雲海都唔敢講，真係雲海都唔敢講，即係因為咧我呢排係開始研究下多啲陰謀論嘢咧，我就發覺原來咧雲海係講嘢好小心，佢係有好多嘢真係佢係唔敢講嘅，其實 知好多嘢， 佢一定佢知大把嘢，但係佢係唔敢講，咁。 我見文海都唔講，咁我都唔講啦咁樣。但係即係呢個世界係比你想象之中恐怖嚇，亦都唔係即係我哋依度三言兩語係可以講到啲咩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亦都唔係人民可以走出嚟講嘢可以改變呢個世界。呢個世界係係冇得救噶啦。是冇得救的。即是你即其实就算这个民主自由其实都是一个假象的，其实都是。其实今天所发生，即你看麦克莱夫人这样，即是他不是一个蠢人来的，他你不要以为他蠢。即是有什么理由，我们在节目里面即几个星期已经讲你不可以无限量地放人入来的这样。但是他现在照这样做，现在发生了这件事，你觉得他真的哎呀哎呀原来会这样的。你觉得他会不会在他 office 这样？ 不会。 同埋他现在还是说要放宽多一点，真是大镬了。因为德国的副总理 Sigmar Gabriel 呢，他就说德国呢是要继续放多一点人。他的逻辑就是什么呢？他就说呢即係佢會用啲咩方法咧？佢就話咧，嗱而家直情咧直接揾專機嚟到飛呢啲難民咧嚟到德國咁樣樣。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如果佢哋係即係搭船咧，就太危險啊，同埋我哋益咗啲蛇頭，所以咧預期佢哋係要俾蛇頭錢，就直接即係透過蛇頭嚟到德國咧，我哋直接揾專機嚟到飛佢過嚟，咁樣講嘢喎， 真係好嚇， 即係 搭飛機過嚟。 咁所以即係今日你喺歐洲見到嘅亂局。会不会是哎呀原来会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呢？定是会不会是有机会是有人是想见到这件事发生呢？我不知道这个就即是你其实两样东西嘛，一是他蠢，一是他是特登想这件事发生的，这样不知道有没有第三个 option，但是我最明显就是见到这两个。到底點解會咁樣做呢？咁唔知啦，咁你可以研究下有冇一啲陰謀論係講呢樣嘢咧，話俾你聽係有嘅咁樣嘅。咁但係好明顯咧，即係你其實而家見到咧，而且即係呢個唔係我講啦，我喺身邊聽到人講啦咁樣嘅，就話咧其實呢一件事咧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又開始咁樣樣嚇。咁似乎都都好似啦嚇，即係似第三次世界大戰啦咁樣嘅。咁我哋之後咧就要再問翻自己啦咁樣嘅。咁通常係有一啲。即是大战争是发动的，即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是越南战争、当是有战争是发动的那时候，到底 是一个偶然无端端发生，定是从一个战乱之中是有人可以得到利益呢？如果是这个我问的，这个我不知道的，我可以大家考虑一下，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件事。是的，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要想一下两件事。第一，到底这个是麦克莱夫人蠢，是整个欧盟蠢，还是是有人预谋呢？这个大家要想。第二个要想的就是，这个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如果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到底是不是真的哎呀，一个不觉意偶然发生的战争，还是有人 计划之中， 是有这个计划的呢？这样。这个都是我其中不做节目的一个理由了。因为 你有多些时间想这些思考一下。 不是多些时间想，是原来我看到了、我想都没用。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都祝大家好运，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好像以前这样。即是未来这两三年，即是这个世界是会有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这个世界不会再好像之前那样。所以希望大家好自为之，看多些书，上 YouTube 你喜欢那些， 认清一下这个世界怎么发生 的事。你上 YouTube 你喜欢看那些片，或者想研究一下那些片，英文的 resource 会多一些，你最好就 download 了它，真的不要只上网看，你最好就 download 了它。好，我们节目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